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伴随着这火车的汽笛声，开启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乘火车、坐高铁，这是如今大家最常用的出行方式之一了。但是要追溯中国铁路的历史，我们现在熟悉的北京站、北京西站等等，还得往后排。在北京前门大街的东侧，有一组尖塔拱顶、青白砖墙的欧式建筑和附近的正阳门相映成趣，这里就是曾经的正阳门东火车站，也是中国铁道博物馆三馆之一的正阳门馆。我国的铁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什么曾经出现骡马牵引的奇景？正阳门东火车站又见证了哪些历史事件？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和您一起走进正阳门下的铁路记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副馆长周伟，周馆长您好。 你好。 还有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杜源，您好。 Hello， 我们 FM107.3 城市文化范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杜源。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的二位会跟我们说到这个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如果大家也想了解到这个正阳门馆的目前的一些这个展品的情况以及这个展厅的情况，我们给您推送一条这个微信，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会为您介绍到的展品啊以及这个展厅的情况。那么刚才呢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说，咱们这个博物馆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三馆之一。我第一次知道咱们铁道博物馆有三个馆的时候，也其实挺吃了一惊。可能有的朋友会知道是东郊的，有的朋友知道詹天佑的，咱们前门这个正阳门馆可能路过的人是最多的，知道他能进去的人估计并不太多，是吧周馆长？ 是的，现在好多人就是说正阳门展馆只是从外观看的比较多， 嗯， 进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是啊，我有时候带着那个亲戚朋友啊，尤其是外地来从那儿路过，跟人说这是以前老北京火车站，可是我真不知道那儿有博物馆，要早知道我早带人进去看去了。为什么咱们北京的这个铁路的博物馆、铁道博物馆会分成三个馆呢？ 我跟大家也是介绍一下吧。 嗯。 中国铁道博物馆呢是三馆一地，三馆呢就是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这是在前门的东侧。 嗯。嗯， 正阳门馆呢主要是介绍的中国铁路的历史，还有就是发展事件及高铁的一些技术， 嗯， 它以历史为脉络。东郊展馆呢它主要是介绍的铁路的装备，就是说机车、车辆、大型的火车头， 嗯， 然后一些著名的毛泽号蒸汽机车、朱德号蒸汽机车，还有零号机车， 看大火车、所以那天我们来一嘉宾就说他们老带孩子上那个馆去看火车去。 那个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全是实物，非常有震撼力。 下周他们来做客 我们也是期待大家能去。 哎，这是刚讲了两个馆、 第三个就是在八达岭的位置，那有一个詹天佑纪念馆、它是主要是以詹天佑先生的生平事迹，反映詹天佑的这一生。 所以三馆一地， 一地呢就是一个办公地、在那个 马连道 现在的茶叶城的位置。 哦，那就在靠近西站那边哈。 对，他那主要是办公的地位啊，并不是 就我们的机关。 机关， 对对对。 所以说我 第一次知道有三个博物馆的时候，当时我还说商量着是不是三个博物馆一块儿来说一期哈，因为我老觉得就一个铁道博物馆。后来咱们这边的同志说，是文物局的同志跟我说这可三个可收一期那是远远不够的， 它主题不一样， 说每一个馆都各自有精彩。然后发来资料我一看，哎呦真的哎，太有意思了，我们得一个一个跟大家来介绍哈。有看历史的，有看那个大火车的，还有就是看过去中国铁路这个发展的哈。詹天佑馆那边我记得是春天的时候有个什么最美的那个 最美线路， 春天的列车 是吧，是那边那个哈， 对对对， 所以大家各有特色。 嗯， 那么咱们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刚才说了，正阳门馆主要的是 历史铁路历史、事件， 嗯， 然后一些高科技的一些技术。 哎，那咱们这个馆有多大呢？ 这个馆占地应该是2000多平米， 嗯， 然后馆地总面积是将近19000多。 嗯 嗯， 咱们地理位置就在前门大街上， 就在前门大街， 其实就在正阳门那个城楼的那个斜对面是吧？ 东边。 我们习惯说就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 东南角啊、 在那块儿能看见这个是一个西洋建筑，比较明显 啊、 最明显的就是它的钟楼。 啊，就是那个钟楼，那钟楼就是你们的建筑之一吗？ 对，因为早期的铁路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时间。所以所有的车站，老式车站都能看出来有时间，因为当时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由铁路这块引导出来的。 您得准点来赶车是吧？ 是， 我想起来我小时候跟我父母就是在车站合影，是都有那个钟楼。 对对对， 那个时候表还不太多，手表哈，所以你就得看那个广场上那大钟，到底我的车到没到点，是不是快要进去了是吧？ 是， 这个能感觉出来，就是早期的中国、因为它当时以时辰嘛，日冕呀、就这个为计算，就它时间比较宽泛。 嗯， 铁路引进中国以后，然后随着铁路一块进入这中国，就是钟表， 嗯， 然后还有就是电话、电报， 哦，这都是伴随着这个铁路、 铁路一块来的。所以说，这个钟表实际上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是最大的。 对，所以咱们的这展馆里也会有这个钟表这方面的展览，是吧？ 对、 一会儿会跟大家介绍。刚才说了，这个面积有1万平米左右，是吧？ 1万平米。 那展厅是分几层呢？ 嗯，我们展厅分为一层，主要是历史部分， 嗯， 就是到从那个清政府时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三个部分。 嗯、 二层呢，主要是铁路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 嗯， 还有一个地下一层， 嗯， 地下一层主要是沙盘，然后还有一些模型， 嗯， 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嗯 ，非常有意义。还有就是三层实际上是一个互动区，还包括我们的一些互动的平台什么之类的。 嗯，一共那等于有四层了，地下一 层， 上面一二三层是吧？ 对对对。但我们的常设展览大概就是地下一层和二层，我们三层是临展和科普互动区。 那其实也很有意思，尤其是互动带孩子去特别有意思。 对对对，嗯， 刚才也说了，你这个三个不同的这个铁路博物馆各有各自的这个侧重点。那么从这个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这儿，我们其实是能够见证到近代中国很多重大的这个历史事件哈，因为这个火车的发展跟很多历史事件也是相关的。那么这个车站背后有哪些故事，里头又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稍后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接着介绍。如果大家想了解到今天展品的话，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 正阳门下的百年铁路记忆，中国铁道博物馆是目前我国铁路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由正阳门馆、东郊馆及詹天佑纪念馆共同组成。正阳门馆坐落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南角，是由经历百余年沧桑的原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改建而成。这座车站始建于1903年，1906年竣工并正式启用。它的建筑风格独特，历史底蕴丰厚，曾经见证和记录了许多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1959年新北京站建成通车后，正阳门车站随之也结束了自己的使命。正阳门馆占地9485平方米，地上三层和地下一层都设有展区，馆内分为蹒跚起步、步履维艰、奋发图强、长足进步和科学发展五大部分，向人们展示了自清末至今我国140年的铁路发展史。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 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继续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感受正阳门下的铁路记忆。那么朋友们，如果想了解到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的情况以及它的一些珍贵的展品，我们也为您做了一条微信推送，您现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我看到有的朋友发的是正阳铁道或者是什么都不对，必须得发铁道正阳这四个字，顺序也不能错，铁道正阳，您发过来就能够看到目前展馆里头的一些珍贵展品的情况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铁道博物馆呢一共有三个展馆，所以呢本周下周以及再下一周我们会连续把这三家博物馆请来，这样您就一下能够了解到这三个博物馆他们的这个不同的特色，也非常的有意思。通过这三个博物馆，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历史。好了，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副馆长周伟以及这个馆员杜源。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正阳门馆哈，周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曾经是正阳门东火车站是吧？ 对 啊、哦，这个火车站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这个火车站呢是1901年开始始建的、嗯。其实北京地区的火车站呢很丰富，而且早期的铁路火车站、嗯、不光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嗯。啊，这里是京凤铁路往奉天那边去的是吧？ 对，就是到沈阳的，现在的沈阳。早期的中国铁路呢，最早铁路清政府时期建铁路的时候是不允许火车站呢、嗯、在北京城内建，所以基本上在北京城以外10里地建、 哦、 就是当时在马家铺，现在马家铺 啊、哦 建了第一个火车站， 那里是第一个 啊，这是北京城外的第一个火车站。 嗯，哦，北京城外的第一个火车站这么分的 啊？它是1897年开始兴建， 嗯， 到1900年，然后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给烧毁了， 嗯， 当时是在6月12号，然后这个火车站呢就被烧毁， 嗯 啊，然后北京城内的火车站就挺有意思了，它是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有很大的关系 哦。 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 嗯， 为了便于物资的运输，当时在天坛建了第一个火车站，那叫当时也叫北京车站。 天坛那儿啊、嗯， 就是现在的天坛的西侧， 哦、 就是现在的永定门前面那个那条马路上。 哦， 啊，这才是当时北京城内的第一个火车站。 那个现在是看不出来了哈。 它是1900年建的，然后到1902年，然后就给拆毁了。 哦， 啊、嗯。第二个 才两年时间、 对，第二个火车站呢，就是由原来的卢汉铁路，就是卢沟桥到汉口， 嗯， 这个铁路延展到北京，改为京汉，它是1901年3月16号建成的、 嗯， 是由法国人建的，为了便于就是方便的那个运输，在这个现在的就是前门东路，现在的就是京凤铁路前门东站那块儿。这是它这个建成是实际上是为了，当时的使馆区的便于使馆区的人员出入的， 哦， 才建的。 嗯， 刚建成的时候，它是1901年11月份建成。 嗯， 建成的时候没有车站，实际上是没有车站，只有钢轨铁路。 那怎么着？停在路上就下来了吗？ 就是说没、 啊、真的吗？ 真是这种情况。 哦， 然后到了1903年开始建设这个场馆站舍。嗯 哦， 1906年建成， 嗯， 1907年呢就改名更名为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全部开通。 哦，嗯、是这样的， 对 啊，正好是在正阳门东侧，所以叫正阳门东火车站、 啊、 是吧？ 它完全是为了就是使馆区的所有人员的出入。 哦，嗯、所以说咱们正阳门东火车站，也就是现在这个展览馆的这个所在的位置，其实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是吧？ 对。它的历史上实际上非常长的。 哦，这个火车站用了多久啊？ 它到了1959年，新北京站开通以后，就是9月15号新北京站开通后， 嗯， 它就停止使用了。 哦，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就叫北京站。 哦，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北京站，我们当时介绍的时候是1959年新北京站落成交付使用，其实他说的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嗯、因为以前我们管就叫北京站。 哦， 嗯，是这样的， 1959年之前你们就叫北京站。 对 对对 啊、哦、幸亏后来也有一个新北京站，不然在这么市中心的地方，这个人流那么大哈，确实也是不方便了。 对对对， 那时候是吧？ 嗯， 那么其实呢，这个清代啊，铁路在咱们国家起步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并不太顺利， 对 吧？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比较大的阻力，据说一度还出现了用马和骡子牵引火车的是吗？不用那个蒸汽机车。 这个是早期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时唐胥铁路，修筑完唐胥铁路呢，然后当时的火车，因为清政府对火车认识非常浅，就认为就火车开动后震动皇陵，因为在马家在那个它的东北侧，就东陵所在地。所以比较近，说震动皇陵，这是一个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就是破坏这个风水，所以就一度出现了马拉火车的现象。 我记得好像当时是在这个就是皇城里头也出现过火车，好像那个慈禧也是不喜欢那个火车呜呜的声音是吧，后来都不让那火车就是电动开动，等于也是就是这种 这个是当时是1891年的时候，然后当了西安铁路建好后，他不太喜欢火车，另一个他也是觉得前面有火车影响他了，然后让一些太监拉着火车出现过这种奇景， 说这怕他们受到惊吓哈，那火车的那个呜呜的声音吓着他们了。 对， 网友小海豚问，他说咱们这儿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不会是一列真正的火车吧？这儿也放不下呀。哎，真的，确实说到每家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哈，大家都非常好奇，咱们这儿是什么呢？杜岩， 我们馆有一个铁路硬板客票印刷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也用过这个硬板客票，来乘车。 硬板客票是什么？ 它是一个比较小的，跟我们现在的票比起来比较小的，但它纸质非常的硬。然后我们这个机器是1927年由这个德国戈贝尔公司制造的。 我就用过那个，大概是两个手指头那么，或者一个半手指头那么宽的， 对对对， 小小的一条是吧？ 对对对对， 不像现在都是这个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的 软的票了。 对，因为现在上面那个票上面的字也很大嘛，便于这个我们看清楚。这个机器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才停止使用的。而我们馆的这台机器通上电现在还可以使用。但是为了保护这个文物，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在展厅进行介绍的时候，我们是讲解员，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器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并没有给它通上电。其实在我们这个客票， 这是1927年德国制造的铁路客票印刷机哈。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机器在，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机器的时候，在我们机器的最右侧有一个竖条，然后它里边呢就是放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打印的白板票，上面是白色的，没有经过任何打印的。那么我们通过转动这个机器以后，它产生了动力以后，底下有一个像传送带一样的东西不停地往前推进，然后中间有一个转阀，那么上面呢有一个滚轴，滚轴上面有油，有油来回推动才能有字。对，然后那么在上面还有一个铁路客票印刷的模板，那个模板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四大发明那个活字印刷是一样的，还是字是凸起来的。 它就是不同的这个站啊，不同时间它就是， 对，它换掉。对，然后我们再转过来打印反面，然后最后再出票。 所以这个27年的铁路客票的这个印刷机是你们这儿的非常珍贵的一件展品。 也不光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管理像早期的钢轨，这个是从刚开始修建唐胥铁路的时候，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钢轨，还有一些桥名牌，另外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像毛盾号车徽呀，然后北京站的大钟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滕代远部长向毛主席汇报的提纲啊，还有一些珍贵的就是蒸汽机车操作示意图，等等等等，非常多。 我们周馆已经如数家珍了。 是，刚才你们谈到的这个客票印刷机啊，还有早年间的这个车票啊，还有蒸汽机车的徽啊，以及大摆钟啊等等，这些大家您现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会给您推送一条图文并茂的微信，您能够看到这些展品，可以一边听一边来看一看。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呢，就是1927年的一个火车票的一个印刷机，实际上 对 哈，那么我们的网友们也很好奇，说历经百年发展，咱们火车票其实也是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变化哈。咱们这个展馆里也有相关的一些展品来展示火车票的这个变化，是吗？ 有，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火车票的变化，从火车诞生以后，火车票。刚开始叫做硬板车票嘛，这个变化实际上不太大，一直到中国来说，一直到1993年才开始全面更新这火车票的这种概念，就是说改成纸的，然后纸的这个火车票又通过了几代变化，成为现在的这种车票形式。 嗯，咱们这有车票展品吗？ 我们那儿有，肯定收藏有。 展现了是车票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的变化？ 其实咱们展厅里边多的是那个硬板客票，因为刚刚周管说了1993年以后改革了以后，就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票跟当时变化基本上没有太大，所以我们没有进行展出，但是我们在我们藏品展物部里边是有收藏的。 就是从1993年到现在的车票，这个票变化不是特别大了，但是它的主要的很多信息的一些增加，包括实名制啊什么之类的，非常准确了。就是早期这个从1993年到现在，票面包括形式实际上变化是不大的，但是它的内容更新了很多。 硬板车票之前是什么样的车票啊？ 硬板车票之前实际上早期的硬板车票，比这个现在的就说的硬板，这个硬板应该是。我印象中呢是应该 2.5 乘以6厘米，最早可能要长一些，8厘米，还要宽一点啊。我们这个课表机实际上以前更改过，就是它做了一次改革，把原来的宽票改成窄票也做过。但是说 2.5 乘以6的，就现在说的硬板课表，一直用了应该几十年时间。这个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说最实用的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卖出来的这种票，有蓝色的票，有红色的票，然后我们在乘车的时候，如果说是持有蓝色纸质票的，可以直接刷这个票就可以进站了，不用再检票了。然后如果是 红色的话，就刷身份证是吗？ 刷二代身份证也可以直接进去，但是如果你不方便拿身份，因为我们要进站的时候拿身份证怕丢嘛，然后你就拿着你的蓝色的纸质票刷票进站就可以了。如果是红色的话，还得排到另外一个队伍，然后人工检票再进去。 啊，红色需要人工检票的？ 是的， 哦， 是的， 有这样的区别是吧？ 是，因为我们平时坐火车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西站啊，在什么地方，它有两个区间，一个区间就是专门有闸机的地方，专门是蓝色纸质票的，一个是人工的检票口，就指的是红色纸质票的。这个可能对观众来说比较实用一些。 网友16问说，我们孩子最喜欢看火车了，咱们这儿有一些什么样火车的展示？火车刚才说了体量太大了，不是在咱们这儿主要展示的哈，但是咱们这儿其实也有一些 模型，我可以介绍一下。你像我们那个，像我们那个龙号机车，这个模型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就历史锅炉的蒸汽机车，还有马来机车，另一个就是内燃机车，东风四啊，东风十一，还有就是东风四 D。 你给我们介绍这些车都是什么车？ 另外还有电力机车的模型，包括电力机车的模型，韶山也行，还有就是中华之星的模型，另外就是高铁的 CIH1 型、CIH2 型、CIH3 型、CIH5 型，还有 CIH380A 型。另外还有就是说复兴号的模型。 咱们这有多少模型啊？ 很多，真的很多。所以说看的各种模型很多，还有我们的毛泽东号模型、周恩来号、朱德号都有。对于小朋友来说，就各种各样的模型应该还是有很有大的吸引力的。 对，它可能是由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加上我们那个展厅大小的原因，我们只能是以这个模型的形式来为观众进行呈现。但是大家想看到的还是算是应有尽有的。 那我们介绍一下其中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模型吧，是什么来历的这个机车？ 比如 说龙号机车。 龙号机车就是当时这是按1:1复制的，因为龙号机车实际上在1937年就已经丢失了，日本侵华的时候就已经没了。这个车实际上是中国早期铁路的一个开端，也算是中国当时的清政府的同意下，然后修建的这个第一条铁路上使用的龙号机车，它是一个代表。 实际上这火车我们在早期蒸汽机的命名中，它应该是 number one。 算是第一辆中国自制的蒸汽机车。 它是由英国人带着一群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台组装的，应该是组装的第一台火车。 嗯，您刚才说是一比一是什么意思？那 就是 跟真车一样大吗？ 跟真车一样大的复原。 哦， 因为早期的那个蒸汽机车车头还是相对于现在来说比较小一些 啊， 所以还是能放下的。我们刚好做了一个情境，就是一列蒸汽机车从山洞里边出来的这样一个情境，就是比较立体，比较有画面感。我们一进馆就可以看到这个龙号机车的模型。 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还有零号机车是吧？ 零号机车实际上是在东郊馆。 嗯， 我们这个有一个非常小的模型，也是零号机车的。 嗯，这是一个什么神奇的数字？ 零号机车，这是当时在车的两侧，然后就涂有零号。 嗯， 实际上它是一个，现在讲就是一个吊车机，它因为是有两个动轮的，应该叫做吊车机的一个小的蒸汽机车，很秀气，很漂亮。 它做什么用的？ 吊车用的，就是拉一些特别少的货物，像拉一节货物和两节货物的火车。 哦，好，我们知道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刚才周馆长还介绍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展品，就是钟表。因为以前我们老说赶火车就体现了时间观念和铁路的这种关系哈。 嗯， 所以咱们馆里也有一些钟表的展品是吗？ 嗯，有一个就是法国的坐地钟，当时在火车站里，它不光是在钟楼上有那个钟表，另一个就是给所有的车站的调度人员，包括一般的就是运转人员都要有钟表。 嗯， 以这个时间为准，所以说当时的火车就这个时间观念就是特别明显。 嗯， 也真的改变了中国人这种行为。 就不止这一件钟表展品吧？ 这个是有代表意义的，代表性的。 这不是还有北京站的大钟吗？您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北京站的大钟，请那个杜元老师介绍吧。 啊，北京站大钟指针那个位置，大概是在我们馆的第三部分旁边有一个，因为我们刚介绍完北京站以后，旁边就是一个大钟指针，我们是直接把它立体化的处理了一下，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指针的一个该有的一个形象。这个指针呢是2008年8月1日从北京站取下来珍藏到我们馆里的。北京站其实对这个大钟指针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升级换代，因为它在这个比较露天的这个位置，风吹雨淋的会有一些磨损。我们选了一个大家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指针它的头是有点弯的。那正常我们有那么多选择，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就是我们看起来看似有点残次的一个指针放到这里呢？其实它这个头有点弯是周总理的意思，他认为天南海北的人要来这个北京站坐车，这个时间的准确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指针的最左侧，我们可能看到它指的是右侧的方向的一个时间点。 嗯， 那么我们站在最右边，可能看到它指的是左边的一个时间点，会有一个视觉差。 哦， 那么他认为这个指针的头更贴近数字，更能说明是几点了。 哦，总理想的好细哦。 对，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和严格的人。 嗯， 对，所以就有了我们听众朋友们要是有时间去我们正阳门馆参观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指针的。 嗯，大家现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也能够看到。好，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怎么发铁道正阳这四个字。香蕉老师说了，我爸爸妈妈就是通信工厂的工程师，也是跟铁道有关的哈。勾起了大家满满的回忆。那么有关这个铁道博物馆呢，尤其是正阳门馆这里哈，通过刚才二位介绍的这些展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铁路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值得特别一看的展品？这里又怎样通过声光电的技术让关于铁路和火车的展示更加炫酷好玩呢？好，城市文化范儿，稍后我们跟您接着聊。在这里呢，也要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从7月16号这一周开始，暑假就开始了。一本给孩子的实用探险手册出版，让小读者们爱上自然，学会并掌握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如何处理，如何用双手和大脑来创造和思考。城市中的孩子们更需要去探索自然。城市文化范儿，儿童阅读专家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说说探险对于孩子的意义。 正阳门下的百年铁路记忆。1881年6月9号，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开始铺轨。唐胥铁路全长9.7公里，东起唐山，西南至胥各庄，采用的是英国的轻钢轨。清朝光绪年间，李鸿章主办洋务，在唐山市大城山南侧的桥屯镇开办开平矿务局。1881年，开平矿务局全面生产出煤。为了把煤炭运往最近的北塘海口装船，再走水路去天津，洋务运动代表人唐廷枢上奏朝廷，请求修建一条由矿地到建河的百里铁路。他的请求并未得到肯定，但在李鸿章的默许下，洋务派还是聘请英国工程师金达完成了设计，并于1881年6月9号动工建设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全长9.67公里的一小段铁路，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这条铁路被后人称为中国铁路建筑史的正式开端。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一起走进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正阳门展馆，感受正阳门下的铁路记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副馆长周伟和馆员杜源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带我们来了解这个有趣的博物馆。给大家介绍的是天安门的 东南角 ， 对对对， 就是其实大家一看那钟楼就特别熟悉， 对， 实际上就是前门的东侧， 前门的东侧哈。那么这刚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里头，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有很丰富的展品，比如说刚才介绍了有很多这个有一个1:1的机车原型，机车的这个头的还原的模型哈， 龙 号 机车， 另外还有很多这个车的模型，从过去的这个老的机车一直到现在的这个高铁的什么， 还有高铁的一些零件，还有高铁的一些零件配件，这有大量的。 那跟我们说说吧，除了刚才说到那些模型啊，还有这些钟之外，咱们还有哪些有意思的这个展品呢？杜源来说说。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就是互动一些的啊，可能去地下一层会好一些，因为我们刚才黄燕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地下一层是我们馆采用这个声光电技术最集中的一个展区。可能我们带孩子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炫酷一些。它是一些大型项目的沙盘和模型，我们一下去可以看到有两个桥，一个是武汉到广州的武广高铁的一个天兴洲长江大桥的一个模型，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中国第一条六线并行铁路桥梁，它是六条铁路线路并行的，这么一个桥，也是很壮观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地下一层的镇层之宝，就是我们的青藏沙盘，这个也是深受我们观众们喜爱的一个地方。那个沙盘非常大，也是我们馆最大的一个沙盘。这个整个走线它因为它是由这个总参测绘局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卫星定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而且青藏铁路又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包括每到一个站点大概是海拔多少米等等的都会在那个沙盘中显示，所以还是很壮观的。它的水平比例是1:10,000，垂直比例是1:68左右，所以是很推荐大家去的。还有我们配套的我们的高铁的线路，比如说我们的京广高铁的沙盘，那个非常有趣的点在于它是声光电的形式，然后呢这个沙盘上有春夏秋冬的变化，还有行政区域划分图的变化，还有卫星图的变化，在这个沙盘上都有。而且我们去的时候参观可以看到前面有一条黄线不停地往前走，这个黄线走到哪儿，这个显示屏中就显示的是这个地方有特点的一些人文景观和地理地貌，它是相同步的。那观众比如说看到武汉站的时候，这武汉站出来的是一个黄鹤楼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就很有这个代入感。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沙盘上可以看到像白色的小蚯蚓一样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高铁，很有动画的感觉，而且地下一层还有我们的很多我们的这个钢轨啊、发展的一个历程，从我们这个云南的木质的这个立木素枕，一直到我们现在高铁的这个整体道床，还有我们传统的木枕等等都可以看到，还有钢枕都可以看到，所以地下一层还是很有趣的。对， 所以说这个山羊就说了，这是一个非常耐玩的地方，特别适合带孩子来。 是的， 对于铁路迷来说也算一个小圣地，能了解铁路知识、历史，展品丰富，还有体验环节。如果认真参观的话，随随便便逛一下就是半天了。 是，他一定是很专业的。 对，这是玩的比较细致的哈。 对对对， 说逛完出来还有很多纪念品可以买，沿着中轴线旅游的话，走到前门这儿正好参观这里。 是是是， 是吧？ 我们周围有很多博物馆。对， 比如说我刚才想给你们做这个位置的这个比对的这个正阳门城楼哈。 对对对对对，正阳门城楼还有国家博物馆， 对， 规划馆、 规划馆、 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 是，还有 法院博物馆。 对，还有前门的这一条大街可以逛 啊，对， 所以这随随便便逛一天都逛不完，我觉得 博物馆群这个地方。是的，是的， 来，咱们先沿着这个博物馆再接着说哈。 好的， 刚才说到了这个地下一层有很多这个有很有意思的这个逼真的沙盘啊，现场的效果也很生动。网友郑色龙说了，暑假想带孩子去看一看、逛一逛，有什么适合孩子的科普活动吗？ 我们暑期其实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我们常设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馆的一个雕版印刷，这个雕版印刷除了让孩子可以动手体验这个印刷的过程以外，还可以让他这个感受到这个，因为雕版印刷也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嘛。我们印刷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蒸汽机车，很漂亮。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高铁，一个古老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对比，那么印好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画框可以装裱起来，然后孩子可以 DIY， 然后在这个纸上可以写自己的名字，然后也可以画出自己想画的任何东西，然后最终我们会装裱起来可以带回家，然后动手，然后加上这个带回家的这个满满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推荐的。而且它是常设的，主要是 还有一个小朋友们的小比拼的活动是吧？ 对，暑期我们还开展了，就是说官价寻拼，就这个属于探索火车奥秘的一个系列活动。另外一个有一个就是五彩斑斓的小火车，这个有一个拼装活动，还有一个就是高铁拼了。中国高铁 拼了，什么意思？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刚才周馆说的这个五彩斑斓的小火车，还有我们这个官价寻拼。它这官价寻拼是一个四部曲，官是参观中国铁路140多年来的发展与历程，是我们常设的展览的一个参观。价呢，就是我们这个赠票里边刚才提到的这个模拟驾驶舱，可以体验司机、高铁司机是怎么开车的。开火车的。然后那个寻呢，就是我们在参观之前会给孩子有一些任务，包括这个学习单，然后他们在听我们讲解员讲的整个过程以后，他们会找到这个物品，然后这个藏品，然后把它填到他的学习单里，这是一个寻。拼呢，就是拼一个高铁的一个拼图，它其实听起来很简单，像就拼一个拼图，但是我们在拼的过程中，我们会涉及到很多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铁的车头都是这个尖的，都是流线型的设计。那为什么高铁的车头会设计成这样，而普通列车的车头都是方方正正的，等等这样的一些科普话题的提出。那么除了拼装以外，还有很多可以教给孩子很多一些个科普知识。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主旨思想。还有刚才我们周馆说的拼了中国高铁，它拼了有两点含义。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高铁是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我们的什么大国工匠啊，这个大国崛起啊等等，这些背后都有一些高铁的精神在里边，这是我们拼了中国高铁其中一个拼了的含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拼装的这个过程啊，取这个音，所以我们叫拼了中国高铁。除了这个拼插以外，这个拼了中高铁除了拼插以外，它还有关于任何高铁的一些系列课程。 会涉及到，但是它仅仅只限制在这个高铁的范围内啊。这样的话可能更有主线一些，孩子可能他的这个参观完或者说是拼插完了以后会有一些直接的感受。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 有这样的一些互动活动。那么其实呢， 对对对， 刚才朋友们还问到了，就是关于咱们这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特别值得参观的展品，咱们还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那种过去的那种火车上的那个大的那个徽标啊等等，这些展品你们再挑几件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周馆来讲吧，我们有很多毛泽东号的车徽等等之类的。 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号由蒸汽换内燃的时候，这个一个车徽，这是毛泽东号一个车徽。这个车徽非常漂亮，它也是原件，也是定为国家的三级文物。这个车徽很有意思，它的历史实际上呢很丰富。这个车徽当时设计者是叫做陈寿光，是当时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设计参与者。他这个设计了很多毛主席像章。他这个毛主席的正面像，车徽因为是毛主席的正面像嘛，浮雕。然后这是他亲自设计的，非常漂亮。然后到了前年，他把这个原件，就是他的石膏原件捐给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所以那个车徽也是非常好的。整个车徽呢是用了重量是用了370公斤，用铜铸出来的。 哇，车徽就那么重哈。 对 对 啊， 特别有震撼力。 还有刚才也说了，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过去火车上的一些零件哈。比如说有那个蒸汽机车的汽笛是吧？ 有 这个京剧《智取威虎山》有一句台词：“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有那个汽笛，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汽笛是什么样，是吧？ 汽笛、安全阀，然后五孔压油机、十孔压油机，等等等的车钩，特别特别多。 我看到咱们还有一个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有这个清末皇家铁路使用的那个，是你们这儿的吗？座椅啊什么？ 这个是我们前期展出的，这个是早期的，就是说清政府时期，在火车上用的一个镜子、调屏，然后还有座椅啊，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展品。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的铁路是什么样的，就是火车上皇家铁路的这上面是一些什么装备，还不如咱现在呢， 不如 差远了。 对， 这个网友阿晨说了，除了有年头的像高铁这样代表高科技的有吗？高铁已经是咱们国家交通的一张黄金名片了哈。 有，我们这个现在咱们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复兴号了，因为复兴号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真的一个亮丽名片， 是 它是一个跟其他的高铁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以前的高铁的技术都是以国外的技术为标准，复兴号这个技术呢是以中国的技术为标准，就是说在254项这个标准化中，中国的标准就占了84%。就是这个今后的铁路的高铁的发展都应该以这种形式标准作为一个以统一的一个形式。 那复兴号在这儿展出是什么呢？ 也是复兴号的一个模型。 模型哈。 对，但是有些相关的技术在介绍。你像复兴号的一些速度，然后 WiFi。然后控制系统，包括的它那个就是说物联网系统，都非常非常有详细的介绍。 那比如说像这种高铁和一般火车，它最重要区别是什么呢？大家所知道可能就是速度快。 动车组，大家可能有很多时候就说动车组是什么是动车组，什么是高铁，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在问我们。其实这个这两个应该怎么回答呀？高铁是以速度来区分的，就是凡是达到200公里、250公里、300公里，这个速度都叫高铁，超过这速度 就 叫高铁。 就200公里以上的就是高铁是吧？ 但是动车组就是在高速运行的这些列车中以动车组的形式出现，就是说以前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对， 就是所有的动力都集中在车头上。为什么说大火车主要说的是车头。动车组呢，它把它动力分散到车厢中，就是在八节动车上有4节是带动力的，有4节是不带动力的。就是说这个因为把动力分散了，所以就叫动车组。 把动力分散了，所以叫动车组。 实际上是从这个动车组的结构是从结构上讲这个道理的，一个从结构，一个从速度上，两个概念实际上。 其实我们在做科普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动车组和普通列车在动力方面的区别。 我们在这个时候会请两组小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游戏。其中呢，一组就是代表着普通列车，叫动力集中型的，只有第一个小朋友可以跑，后边小朋友都是被他拖着跑的，就是每一个小朋友拽着前面一个小朋友的衣服。那么第二组呢，就是代表着这个动车组的，除了第一个小朋友跑以外，后边每一个小朋友可以推着他往前跑、 哦、 然后我就喊预备开始，然后这些孩子们都往前跑、 嗯、 这显而易见可能是我们动车组这一方面就获胜了、 嗯、 然后这样就可能会形象的告诉孩子们动车组和普通列车在动力方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哦、 嗯，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嗯、大家对于你们这展馆也很感兴趣，而且在这么市中心的地方去参观起来也比较方便、嗯、跟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参观的时间、门票还有交通的方式。 参观的时间我们周一闭馆的，然后我们工作的时间就是周二到周日我们都是开馆的状态、 嗯、 我们早上是9点开门可以售票， 嗯 嗯，然后中午是不休息的， 嗯、 下午是4点就不对外卖票了， 嗯， 然后4:30就开始就清场了，因为我们5点就要整个设备对全部都要关掉，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出行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地铁呀、啊， 嗯， 比如说公交啊等等，这因为我们这边停车位确实特别紧张，即使能停也是收费特别高，它是阶梯性收费， 嗯，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公共交通， 可为大家着想哈。 对， 我看了一下，就地铁好像就过一个地下通道就到了，是吧？ 对，多坐地铁非常方便。比如二号线在前门站下车后、 嗯、 B 出口、 A B C D 第二个 A B 的 B 哈， 对对对， 就是在东南看一看东南、 嗯、 B 出口出了地铁口就能看见博物馆了，非常近，再过一地下通道就到了。 咱们门票是多少钱？还有一些什么优惠措施是吧？我看了， 我们门票是20块钱， 这是 一个人 普通票哈。 对，普通票是20块钱，然后如果有老年证的话，我们是免费的。但是65岁以上他没有老年证的时候，然后我们拿他就是65岁持有的那个证件也是可以的， 身份证之类的。 现在是60到65，直接拿身份证就可以进馆。 哦。 另外，学生、老师还有军人是半价。 嗯。 包括铁路职工也是半价的。 嗯 嗯，好。 正阳门下的百年铁路记忆。40年前，全国铁路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2007年4月18号，第一趟时速200公里动车组在上海站始发，我国由此迈入动车时代。从绿皮火车人在囧途到飞驰的高铁人在坦途，人们的出行方式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2017年6月26号，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时速达到350公里。与普通列车和谐号动车组相比，复兴号不仅座位更加宽敞，还增添了无线网络、带 USB 接口的插座等服务设施，设计寿命周期长达30年，比上一代产品延长了10年。复兴号涉及的高速动车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到了84%，与日本、德国等高铁强国相比，今天中国在高铁技术领域已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截止2017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了2.5万公里，设计速度最高为每小时350公里至每小时380公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铁大国。 付出几滴的拉响我所剩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 在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不仅有铁路的过去现在，还可以看见铁路的未来。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到车轮上驶过的沧桑变迁，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和创造引发的新的动力。别忘了接下来的2周，我们还会在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和您相约中国铁道博物馆。另外两个展馆，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还有什么精彩呢？接下来的2周的周五为您来揭晓。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周馆长和杜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了市中心这么精彩的一个展馆。谢谢二位。 感谢听众对那个城市文化范儿及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的关注、 嗯、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嗯、好，谢谢大家。 好了、嗯、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从7月16号这一周开始，暑假就开始了。一本给孩子的实用探险手册出版，让小读者们爱上自然，学会并掌握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如何处理，如何用双手和大脑来创造和思考。城市中的孩子们更需要去探索自然。城市文化范儿，儿童阅读专家和去探险这本书的编辑和大家一起说说探险对于孩子的意义。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世界杯的赛程来到了最后的阶段，只剩下2场决赛，大力神杯最终会归属何方，成为了目前球迷们最关注的话题。今晚的几支球队都会进行休息，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世界杯冠军奖杯叫大力神杯。之前我们说过，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开办的时候，奖杯还不叫大力神杯，样子也和今天的奖杯不一样，是由法国雕刻家拉斐尔设计，设计的素材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被命名为女神杯。这是一座以八边形大理石底座托起的奖杯，主体是胜利女神尼凯，她身着长裙，展开翅膀，用双手托起一只大杯，象征着胜利和荣誉。奖杯由纯银制成，外面镀金，高35厘米，重约3.8公斤，底座四面各镶了一块金牌，用来铭刻冠军球队的名字。二战的时候，由于战乱，世界杯中断了12年。在这期间，国际足联为了纪念雷米特为足球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把女神杯更名为雷米特杯。雷米特是担任国际足联主席33年的功臣，是世界足球锦标赛，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杯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所以奖杯全称为世界足球锦标赛雷米特杯，简称世界杯。这冠军奖杯大概率是4年就一手，因为很少有球队能够蝉联冠军。冠军球队保留奖杯4年，就要交还给国际足联，然后大家展开新一轮的争夺。但是到了1970年，巴西队已经是第3次将雷米特杯拿下。按照当时国际足联的规定，第一个3次获得冠军的球队可以永久拥有雷米特杯。因此在1970年巴西队第3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后，奖杯自然是由巴西队永久拥有。其实3在足球界里确实是个有趣的数字，即使是现在按照规则，一位球员一场比赛里打入3个进球，也可以把比赛用球拿回家里纪念。这奖杯被巴西队拿走了，于是就需要有一个新的冠军奖杯了。国际足联又重新设计制作了新的奖杯，在7个国家总共53件作品中，意大利雕塑家西尔维奥·加扎尼加的创意被选中，从此象征足坛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就诞生了。这尊沿用至今的奖杯高36厘米，重约6000克，从内到外全部由 18K 黄金制成，底座还镶有2圈墨绿色的孔雀石。为了避免奖杯再被一个国家独吞了，国际足联除了规定大力神杯将不会被任何国家独自占有，不管该国国家队赢得了多少次世界杯。不过获得世界杯的国家队可以获得一尊大力神杯的复制品，而原件则要归还国际足联所有。当然了，大力神杯的服役也不是无期限的，在他的奖杯底座上总共可以刻下1974至2038年17届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名称。不出意外的话，2038年世界杯后，他将被一座新的奖杯所取代。在后天，法国和克罗地亚就要在莫斯科展开决战，努力让自己的名字刻在大力神杯的底座。让我们一起期待吧。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30分。好了，稍后在16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付出几滴的蜡像我所生的心情去黑夜啊，我的面前只有一片没有你送行的